say goodbye, 'cause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Here's a toast to the good life.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the sand in my feet. I got a heartache.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转北风二三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4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大部分时间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只是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 路况信息。 目前路况是这样，城市路网交通指数 3.4 处于基本畅通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由北向南方向，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方向，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方向。目前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路段比较有是这样的，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近日，知名作者韩寒在微博发表长文，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退学往事，表示退学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不值得学习。在2015年的一次专访当中，韩寒还曾经说过，父亲应该劝我好好读书。面对孩子在学习上的困惑和挫折，作为家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听之任之，还是你的学习我做主？教育面对面寒假家庭教育系列特别节目，邀请教育高级指导师李强与您一同探讨。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听众朋友，教育面对面 RBC 微信公众号欢迎您随时参与。那么今天我为大家请到的是家庭教育指导师李强先生，和大家一块来交流。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陈其宁到北大宣讲，表示扎根中国大地办一流大学；入伍专科生退役符合条件可以专升本。2018年国际儿童滑雪节将于1月21日世界雪日当天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吉宁来到北京大学为师生宣讲党的19大精神，并与师生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北京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排头兵，希望学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重要思想，服务国家战略，瞄准科技前沿，坚持问题导向，把学问做到中国大地上，为首都、为国家、为世界做出新的贡献。记者从市教委了解到，入伍的专科毕业生退役后可免试专升本或直接报名参加专升本考试。 经市教委核准后，根据专科、高职升本科的有关规定，由北京教育考试院协调安排本科学校为免试专升本学生办理录取手续。对于符合考试专升本的考生，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考试计划单列，根据考试成绩单独划线，按不低于50%比例录取。2月1日起，本市将实行北京市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管理办法试行。办法明确，新举办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只能使用一个中文名称，其外文译名应当与中国名称相符。学校的名称应当反映不同国别普通教育的性质、层次和类别，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世界、全球等字样，规范名称应为北京某某某外籍人员子女学校。2018年国际儿童滑雪节将于1月21日世界雪日当天开幕。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万科京石龙滑雪场，首次被选定为中国区的活动主会场。届时将有600多名儿童到现场参与活动，包括外国儿童、自闭症儿童、残障儿童等。除滑雪等必备项目，会场还特别设计了冬奥知识宣讲、雪地足球等环节，进一步普及冬奥知识，让少年儿童更多地体验滑雪的同时感受冬奥文化。今年雪日主题活动将遍布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北至黑龙江，南到贵州，54个分会场的精彩活动，详情请见中国冰雪微信公众号。2018年北京图书订货会前天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落幕，736家参展单位带来了50万种新书和精品图书，3天参观人数高达9.2万。值得一提的是，儿童分级阅读几年前还是一个概念，现在落在了纸面上。首套大型阶梯阅读丛书《彩虹桥经典阶梯阅读》系列引人注目，4个系列分别对应4到6岁、6到8。儿童阅读推广人张桂勇提醒，儿童阶梯阅读最好先从儿童文学入手，先打好精神底子，然后逐步向自然文学、人文历史、艺术哲学等方面扩展。针对近日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事件，教育部高度关注。教育部昨天正式表示，经研究，教育部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奖金，已责成学校解除与陈小武签订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经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研判，并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京津冀环境气象预报预警中心等单位会商，1月15日白天，也就是今天，扩散条件总体仍然不利，污染程度加重，预计空气质量中度到重度污染。明天1月16日为中度到重度污染，1月17日为良到轻度污染，1月18日空气质量好转，全市迎来二级好天。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接下来教育面对面带给大家的是每周一为大家安排播出的家有儿女系列节目，今天欢迎大家关注寒假家教特别节目，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近日，知名作者韩寒在微博发表长文，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退学往事，表示退学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不值得学习。在2015年的一次专访当中，韩寒还曾经说过，父亲应该劝我好好读书。面对孩子在学习上的困惑和挫折，作为家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听之任之，还是你的学习我做主？教育面对面，寒假家庭教育系列特别节目 邀请教育高级指导师李强与您一同探讨。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的家有儿女系列节目，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寒假特别策划，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说到放假呢，那孩子和家长待在一块儿的时间就又长了，这其实呢是家庭教育起作用的非常好的一个时机。但是可能很多的家长呢就会有一些困惑，哎呀，我该怎么办呢？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在家的孩子，那么在这个寒假当中是什么家长和孩子需要沟通和交流的？那么从今天开始，每个周一啊，一直到春节前，我们将做一系列的策划，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一起来关注在寒假期间我们将可以和孩子共同做些什么。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李强先生。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强，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北京市孝兴，第十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的获得者，教育面对面节目专家团顾问，2016新高三备考规划系列优秀家长数爹谈高考系列节目主讲人，曾被北京十一学校聘请为家校协作委员会委员、校外职业考察顾问，曾被北京翠微小学授予最支持学校工作好家长称号。李强重视学习，探索家庭教育方法，其女儿于2015年以全市百名左右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多年来，在为广大家长服务过程中，他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紧密结合，从助力提分视角，潜心思考家庭教育的务实方法，探索家长助学助考策略体系，创新高中家长助学助考实践班和中学生家长助学助考状态初级测评等家庭教育服务形式，受到了家长的广泛好评。 李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家长朋友好。 欢迎您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说到放寒假了，孩子们是非常开心的哈，但是家长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焦虑了。 哎，也未必孩子们就高兴吧。 嗯， 有的孩子不就说快让我开学吧，也不一定啊。 寒假里有好多作业要做呀，是吧？ 哎，还有他爹妈布置的作业。 那好，那我们这个寒假系列节目呢，首先第一期呢就从这个要我们说就是理念开始哈。怎么样才能够是我们家长对待孩子学习的一个态度。那么在前面的这个预告当中呢也提到了啊，最近呢有一篇这个微博是韩寒的。那么说到韩寒呢，你就会想起他是一个赛车手，有可能是一个作家主编，这些名称都会在他的这个头衔上。但是他曾经也是一个辍学少年哈。 嗯， 然后呢最近他就 00年退的学好像是。 他发微博呢就提起了这段往事。他说其实退学呢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但是有很多的孩子都拿他当了一个例子，作为了一个榜样。 嗯， 他说其实这一点都不值得效仿和学习哈。那么现在他也为人父了，我想他不会再让他的孩子是不是走一条同样的路了哈。所以说面对现在孩子在学习上的一些和家长的冲突啊和矛盾，一个是孩子们可能会拿这个事情来推脱。那么对于家长们来讲，您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如果孩子有这种倾向的话，他的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说有很多时候会说这孩子到现在都不明白让他学习是为什么？ 如果说问题出在哪儿的话，那肯定是出在认知上，就是说孩子的认知啊，他自我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啊，他还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程度，所以他才会把韩寒抬出来，然后呢证明呢我可以呢不好好在学校学习，我也是将来可以成才的，让家庭风光呢，让父母满意的。其实呢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我们现在就说啊，假如哪个孩子向家长拿韩寒说事儿的话，我们家长怎么回答他？ 嗯， 我们怎么回答他呢？怎么能把孩子说服呢？ 那如果是您的话呢？ 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有好几条理由等着他呢。 嗯， 第一啊，你有他的才吗？ 嗯， 就是说韩寒是很有才的呀。 嗯， 韩寒没退学的时候，他那作文就全国获奖啊。 嗯， 韩寒的作品发表在一个杂志上，可以让这个杂志从几万份增刊增到几十万份，你有这本事吗？ 嗯， 对吧？这是包括他拍电影，他还会拍电影。 啊，他能当导演，您有他的才气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是第一条，我们要问孩子，你会什么？你有什么本事？那么你的爱好和你的本事可是两回事儿。我们有的孩子就是我喜欢画画啊，我喜欢什么这个，我喜欢那个啊，实际不那么回事儿。你比如我喜欢物理，买了一堆物理书，别的我都不学，我就学物理，但是物理考不及格。物理考不及格，所以你爱好和你擅长什么是两回事儿。第一，你有韩寒的本事吗？ 嗯， 没有，对吧？这是一点。再有呢，就是第二点，我们要问他，就是，虽然韩寒辍学了，但是我们会看到韩寒是非常努力的，他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他的作品不断。那么，他如果要没有一定的积淀，如果没有一个刻苦精神的话，他是不会做到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要向韩寒学什么？你别光学什么辍学呀、啊。 嗯。 你学不学他的这种努力，他的勤奋，啊、 嗯， 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就要让孩子知道，韩寒是个特例啊，而特例往往是不可复制的。 嗯。 他没有意义。一个人的成功是肯定是都不一样的。一个人的失败，如果是失败，那么好有好多共性的原因、 嗯、 对吧？他可以成功，你行吗？ 嗯， 三条了吧。 嗯， 还有最厉害的一条， 嗯， 我得把这条奉献给家长、 嗯、 对付孩子使就是说服孩子使、嗯、就是什么，韩寒他不仅是韩寒自己说我是不值得学习的，这是人家自己说的。那么我请您告诉孩子，他根本就不能被学习。 嗯， 为什么？他涉嫌违法。 义务教育法？ 不是， 还是什么 义务教育法？咱们先不说，咱就说未成年保护法。 嗯， 未成年保护法，那个我们国家2007年的时候呢，有实行了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然后到了2006年的时候又修改，2007年的时候修改了一次啊，应该是在1992年的时候颁布的一次， 嗯， 2007年修改了一次，他2000年退学，他适用的是那老版的， 嗯 啊，那么不管是老版是第9条啊，这个新版的是第13条，都规定了什么呢？父母你要尊重孩子的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依法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 嗯， 这两稿啊，就是都写到了你必须要接受义务教育。新版的呢，就是现在试行的啊，就是说并完成义务教育、 嗯、 你退学本身涉嫌违反了这条法律、 嗯、 而且学校都不应该批准退学、 嗯、 你不来我不能给你抓来、 嗯、 但是我要批准你退学，我觉得这都涉嫌违法、 嗯、 我们怎么能说他学习他去违法呢、 嗯、 这条怎么样？所以跟孩子讲这涉嫌违法、 嗯、 这四条够了吧，能把这孩子给说服吗？说不服也能给他怼回去， 嗯， 对吧？ 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例子，就像刚才您说的，就不能学。还有就是说，那些失败的例子，你根本就没有看到，是吧？ 对、啊， 因为他没有被解读出来， 他是小概率事件， 嗯、 小概率的，他就没有更多的规律可遵循， 嗯， 他不可复制。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呢，其实作为父母来讲，你是要去严格把关的。所以说，我看到这个韩寒在2015年那次专访当中，他也说了，他说，当然是带着引号的责怪父亲哈，他说、 嗯， 父亲应该劝我好好读书，好好念书。所以说，其实这个时候可能父母的那种职责所在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嗯，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其实父母是要扮演不同的角色的。比如说生活上的角色、学习上的角色，这可能呢会分成几个方面。比如说学龄前，比如说刚出生他牙牙学语的时候，什么都要靠别人的时候，那么到了他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的时候，那么父母的这个角色的扮演就应该有所侧重和不同了。那么您从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实践出发哈，在这不同的阶段，您觉着您作为父亲扮演的都是什么样的角色呢？现在女儿已经是 大三了啊。我先把你的问题稍微放下一下啊。 嗯， 咱们先说说韩寒那个责备他父亲， 咱我说两句这事儿。 嗯， 我对这事儿其实我是有些看法的，就是说呢，咱们不了解当时他们家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啊，为什么他要怪他的父亲？我就是想说呀，作为一个高一的孩子，要不要继续学下去，在这个问题上，他应该有自己起码的认知了。 嗯， 他不是小学生，他不是幼儿园的孩子，所以说，如果我们完全去赖父母的话，这是没道理的。自己首先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在实验中会看到，比如今年夏天，就今年春夏之交的时候， 去年， 对，去年我说错了，去年夏天，那么有的家长。啊，就是给我来信儿，说什么孩子在批评我，哎，就是你当时不让我报班，或者就是你当时非给我报班，反正出现了什么问题都赖家长，我们的家长很冤枉，但是又不好说什么，所以我想呢，请家长把我的话转告给您的孩子，您已经到了这个年龄，初中学生了，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嗯， 你不要什么都怪家长啊，这是一点，然后再来说你，刚才你提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家长扮演的什么角色。家长扮演的这个角色肯定是和孩子的这个不同年龄阶段是有关 的。关系的。 哎，他肯定是有关系。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形象的来说啊，如果是孩子在婴幼儿这个阶段，那么呢，这个家长他首先他是个保镖，对吧？他得保护孩子的安全呀。啊，甚至摔跟头都不行啊，啊，或者说就是有一些危险的地方不能垫门不能摸呀，这是保镖。还要加上什么呀？教师， 嗯， 都说孩子是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嘛，家庭是第一个学校嘛，所以他是这样的，他一定是这么一个定位。那么再长大一点，没有婴儿了，就到幼儿园阶段了， 嗯 啊，就到幼儿这个阶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更多的是通过游戏去学习的，去感觉这个社会啊。那么在游戏中怎么开发儿童的智力？啊，提高他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水平等等的，这时候他就是家长的责任了啊，家长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说他还是一个导师跟那个什么的作用。总之，学龄前他都是一个导师加保镖， 嗯， 但是要一步一步的要放手啊，要一步一步的放手。那么到了小学阶段，身份有一点变化了，在坚持前面的那个保镖的身份的同时。我们要看到小学生家长他仍然是教师，就是他要完成一些家庭教育的内容啊，不能把学校教育跟家庭教育全混在一块儿。学校有学校该干的事儿，家庭有家庭该干的事儿，那么家长依然要在家庭里去就是做家庭教育他要做的那些事情。你比如说像一些感恩教育啊，生活能力的培养啊，在这方面你也是教师啊，这是学校教育可能管不了的。 现在很多的家长好像在小学的阶段呢，这些我听得到比较少， 嗯， 多的呢是陪写作业这件事。 那是他第二个角色。 嗯， 啊，第一个我就是说家庭教育他自己还有这些事情要做，他第二个角色是什么呢？把保镖去掉，变成助教。 嗯， 这个助教确实是应当的。现在在现实社会中对这个事儿争论很多。啊，比如说全面否定的，说家长已经完全成了老师的助教了，弄得家长苦不堪言，这样确实不好。但是我们说，我觉得助教又是必须的，因为要这个孩子回到家庭以后完成作业的时候，他有一个好习惯的培养啊，方法的培养，写字姿势啊，你要监督他的这个为了保护视力啊等等。那你说你不当助教，谁当助教啊？ 所以我觉得您说的这一点特别重要，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时候他陪呢。他不单单是今天写几道算术题， 嗯， 写几个字，而是说要培出来一个好习惯。 对呀，他还一个好习惯，不管是从坐姿这样的小事情，一直到怎么样把字写好， 对， 在学习本身的一种习惯， 对 啊的一种这个包括他的这个 安排统筹协调的能 力，时间的管理， 对， 这些时候都开始了， 对 啊，实际上都开始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就变成了既是教师又是助教。 嗯， 而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他的身份呢，那么应该就是更多的怎么说呢，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了。中学时代啊，从初中开始，尤其是到高三的时候，他的身份首先他应该是政委。 嗯，对， 他要激发起孩子的这种 当然求知欲一直是在激发的，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这个、 应该是人格的塑造了， 那是一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学习动力的保持和激发培养，这些东西它首先是政委，然后呢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放手。那么在放手的过程中你又不能不管他，那怎么办呢？你有好多事儿开始没有决定权了、或者是假装让孩子去决定，其实是你幕后在那操纵着。那这个时候你的第二身份是什么呀？参谋长。参谋长当然了，这个后勤部长的这个责任，不管是尤其是在中高考的时候 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这个你还必须得管，哪怕是那高三的大男生。所以你看到了中学的时候，你的这个三个角色啊，政委这个是最不好当的，让孩子老是那么朝气蓬勃阳光向上，学习充满了学习动力，这个很难啊，当然方法也很多。所以你看是不是又是参谋长，又是政委，又是这个后勤部长。所以从那个保镖一直你看就这么慢慢过渡，他身份必然要随之改变。 那是不是说到了大学之后这家长就卸了担子了呢，可以退休了呢？ 我认为到了大学也不能完全卸担子。 您现在管得多吗？ 管得不多了，但是你要还关注啊，你不能说的好像我只要给你钱就行了，那这样想的就是太不到位了，连美国家长都不这么想，我看过一本书，人美国人到了大一的时候相当关注，甚至提法比咱们都过分，他要求这个第一年必须是得到学校去见老师，每三个月看看孩子，甚至是大一的时候，这个高三考试以后，他们是大四啊，不是，是高四，考完试以后不许离婚，因为我记得咱们节目里专门讨论过高考之后离婚率的问题。 离婚， 美国人主张的是，你高考完了之后是不能离婚的，要陪一年。所以这到了大学，家长还有事儿。那个时候他是干什么的呀？他是一个鼓掌的人。他是一个粉丝，还要为孩子去鼓掌。另外是一个港湾。随时请孩子回来到我这儿疗养休息吧，避风吧，避风港。 好，那刚才我们来说了，在孩子不同的年龄段，我们的家长呢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哈。我刚才记着您说了一点，就是说有的时候到中学的时候，我们当政委，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在幕后去管理或者说去操控哈。让我想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还请到另一位嘉宾哈，他是通过这个录音的形式和大家来交流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还真的是和您的观点呢有一点不同。那么在一会儿这个广告之后啊，我们来听听这位嘉宾的观点，看一看对于这个父母管理的问题上哈，他的观点和看法。 好啊， 是不是说可以不用了就给孩子了？那一会儿呢看看区别吧。 好的，好，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您呢有您的观点和看法可以随时的在上面留言。 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 典，听见美，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到最后的助教啊、政委啊，其实角色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哈。那么这个里面呢，其实不同的这个父母的性格特点它是不一样的，有的他就比较强势，比如说，你得听我的，你必须要听我的。比如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等等啊，我给你出的主意呢一定是为了你好，是最好的安排。 不光是因为性格导致，还有他的教育 理 念。理 念，对， 这两个凑一块儿。 也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呀，尊重孩子的意见，那到时候你别后悔哈，这事儿反正你自己决定，你自己负责。其实，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教育方式。那么刚才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在这个。父母是不是要替孩子去做决定的时候啊，多大的时候可以做决定的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还采访到了一位这方面的专家哈、问题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讲师，还是一位有着多年教龄的数学老师哈、身份比较这个多。那么周三变老师，他呢回答了一下这个问题，看看跟您那个观点有没有不同啊。 简单的来说呢，家长就是通过言传身教为孩子创设一个好的发展环境，来帮助我们孩子促进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没有替孩子做决定的这样一个责任。有的家长之所以担心孩子做的决定不合适，或者是认为孩子做不了决定，实际上呢是他本身对孩子目前的成长状况，成长的规律以及孩子的需要，他是不清楚的。正是因为这种恐惧呢，导致了家长的担心。所以呢，要真正解决这个担心，需要的是家长要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然后顺其自然，因材施教。 您听到？他说， 这 里面是没有替孩子做决定的这个责任的。您觉得？ 首先说周三变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老师啊。这个周老师的教龄时间很长，目前正在带高三。并且呢，他呢又是那个学校的心理咨询室的老师，做了几百例的心理咨询，我非常的崇敬他啊。但是呢，他这个观点吧，我想了想，我还不敢苟同。我不敢完全苟同。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家长说，我们不去分析具体原因，也不去考虑年龄段，也不考虑什么事儿，你就是一定要说家长不要替孩子去决定一些事情的话，这个我好像不能接受。为什么呢？首先，咱从法律上说就站不住脚，啊，我就愿意从法律上说。你比如说，我们国家去年10月1号开始颁布实行的这个，就不是颁布啊，是施行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在这个民法总则里明确的规定了呢，这个作为未成年人啊，这个他的这个权利和义务。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规定的是8岁以上的这个未成年人，从8岁开始啊，请记住，这很小啊，这个。8岁以上的孩子呢，他只能去做什么呀？就是他如果要是去进行那种纯获利益性质的一些行为的话，这个是法律允许的，他仅仅是纯获利。那么否则的话呢，他只能去做和他的年龄和他的智力相当的一些民事法律行为。其他的那些行为，他必须经过家长的授权或者是追认。所以说呢，他作为一个8到18岁，他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本身从法律上就规定他不是什么都能做的，这是需要家长来追认，来认可，或者说来授权，也就是说要监督的。那么就是我们其实谁都能够理解，孩子那么小，他的信息量啊，他也站得不高看得不远，是吧？很多事情你完全要让他做主，这是不行的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意识，同样是还拿这条法律说，8岁他就可以去决定一些与他的年龄和智力，特别是我们要注意智力这两个字，他可能年龄很小，但他智力他很成熟。那么我们也就是说不断的放手，尽可能早的放手，哪怕假装的放手，要让孩子替自己做主。 这样他才能早一天的走上社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您说的这个观点其实就在于，如果他八岁，他做出了八岁他可以做出的那个决定， 没问题， 那我们家长是可以认同的， 嗯， 是吧？ 对， 嗯，就是跟他年龄相匹配，跟他的智力相匹配的这个决定，您是可以让他。 对，简单的说，就是瞎打个比方，10块钱他可以决定花。但是我们家一共才50万，这孩子要花40万，你能同意吗？是吧？ 不是有很多的孩子在这方面，比如说把家里的，十几岁孩子存款拿出来，然后去做打赏啊什么的。 哎，对， 其实这样的例子也不是没有。 就超过了他的年龄了。嗯。另外呢，周老师这个谈的这一点里，实际还有一个就是说，周老师谈的这个情况确实存在，就是什么呢？家长确实有的他是不了解孩子， 不了解孩子， 所以他要替孩子做主。实际上，孩子可以做得很好。 嗯。 就算是孩子做的不好，你也得让他做呀，不能因为你比孩子做的好，你就不让孩子做。 嗯， 那样的话，孩子永远长不大，永远走不了，走不上社会。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其实家长这种不了解呢，也就是基于那种就是关心惯了，尤其是生活方面的，比如说这孩子原来一直每天就是走读啊，忽然有一天他说他要去，比如读寄宿学校了，家长100个10000个不放心，但其实呢。这孩子过得挺好的，一开始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邋遢呀，或者说是丢东西啊等等，但是孩子自身的这个感觉是特别的好，丝毫也没有让人觉得说，哎呀妈我不行了，我得回去，让孩子觉得没关系啊，我能胜任啊。 这是一类现象。 嗯， 还有一类特别多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这个孩子呀，实际上我们很多孩子高中生啊，他的这种抗焦虑的能力挺强的。 嗯， 比如说他抗挫折能力，他没考好，其实这个孩子没什么，是难过吗？确实有难过，但是他走得出来，但是家长走不出来。对，然后因为我每天都会遇见这种情况，他给你提问，今天孩子回来没说话，今天孩子关门的声大了点儿。那么有的家长是夜里1-2点提问，有的是最早的一个是早晨4:38就给我发信儿。 嗯， 我怎么办？所以实际上孩子他不要把他看得太小，他有这个本事。但是家长太焦虑了， 所以说可能像您说的，家长这孩子今天回来没说话，或者说关门声大，是家长的一种焦虑和想象。 对， 人孩子没人，那关注一点吗？没关系的。 现在你看咱们俩举这例子啊，说的这两类现象啊，就是周老师所说的是建立在不了解孩子的前提下出现的问题。 对，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就是我想跟周老师给周老师那补充一下啊， 嗯， 就是。因为家长太了解这孩子了，他必须出手。 嗯 啊，为什么他这家长这孩子真没主意啊？考哪儿不说话，啊，这怎你想学什么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这孩子就没有培养出来。哎，那这种情况下那真没办法。 您说这个跟家长有关系吗？他没主意，那不是家长做决定做太多了？ 那一定是跟家长有关系， 啊， 他没练出来呀。 没练出来，那家长到最后就那得要到什么时候呢？ 那你怎么办呀？你说就是因为没练出来，我就逼着他练，就非得在高考志愿上练，这恐怕咱也不能这样吧？你还得让家长给他适当的参谋一下。 所以这个，我觉得家长其实一定要把这个提前，别到孩子说报志愿的时候，那个时候还都没有主意，生活上、学习上什么什么都自己没有主意。作为家长来讲，可能这管理的就，我觉得是稍微的有一点。 对，我特别同情这样的家庭。去年的时候，那个6月份我就遇见这个，就是浙江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是常年的住校，这个亲子关系就是很淡，就是回家就是睡觉当旅馆，没有任何交流，然后现在到时候没法报这个志愿。那说那怎么办呀？我估计最后就是家长报了，因为孩子不说话，就拿俩眼睛看着你，哎，就跟木头人似的。你说你这怎么办？你总不能拿高考、中考这样的决定他人生的大事儿去让他练手，你就给我自己定一个，他没这能力。 嗯，所以说，这个周三变老师他又强调了一个观点哈，就是说为什么要让孩子自己做决定，为的呢是告诉他，你做了决定，你要对他负责。我们来听一下。 做决定的过程本身就是通过在诸多的选择中做出一个最终的选择，然后为这个选择负责任的过程。如果孩子本身可以做决定的话，那么多大的时候都应该由孩子自己来做决定。如果家长不断地代替孩子去做决定，就意味着家长不断地在代替孩子做出选择，同时呢，也为孩子的行为负责任。这样的话呢， 最终的结果是孩子将丧失自己做选择，同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能力。我们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谁选择谁负责。 谁选择谁负责。 这个是对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还是强调我们要看它是个什么事儿。另外呢，就是基于对孩子的了解，我的孩子是不是已经具有了处理这个问题的他的这个足够的认知， 或者说他能不能够为他的这个决定负责 啊？对， 负得了这个责。 对，就是说他你比如说前两天我和我的孩子啊，我的舅舅在医院抢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积极的抢救还是被动一些就算了啊？就当时我就问我的孩子，我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到底是采取哪一种的这个治疗原则。但他的回答第一句话，他说我没法说，因为这超出了我的认知。那也就是说他对医学啊，他已经他突破了他的知识了，他就无法判断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逼着孩子，你一定要做决定。你就比如说这个在高考的问题上，这个孩子从来就是根本就没考虑过什么高考的政策呀，这个形式啊，这些东西，你就让他上来做决策，可能他不行。但周老师的这个观点我相当相当的同意，我们一定要从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啊，只要能交流了，我们就开始一点点的培养他，那引导着他去做决定。他做出的决定错了没关系，你再给他提个问题啊，他的思想马上就丰富了，然后他就会重新做决定。我们就这一点一点的把孩子给培养出来。 对，其实就是培养他做决定的那个能力。 对， 做的这个决定好与坏先放在一边，起码他敢于去说出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主张。 前几天 这个是重要的。 对，前几天我的孩子给我发了一大堆微信，当时呢我正在就是开会啊，很忙，我扫了一眼，我感觉好像就是他要花不少的钱去斯里兰卡当义工，那地儿还特别穷，特别危险。然后说了他一大堆理由，我也就扫一眼，我没时间看。然后我说我相信你的这个分析能力和决策能力，只要是阳光向事儿进，就是有意义的事情，我都赞成。那就是基于我对他的信任。这你可以让他决定，啊，如果说孩子没练到这份儿的，我们还得啊。把关，把关以后，我们形式上就算是这孩子，比如没这能力，你形式上要让他决定，然后不断给他出难题，让他自己的越想越重，就练出来了。完全不管这个是恐怕不行，他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所以在大学阶段，其实管的可能更深入一点哈，涉及的内容也更多一些。那好，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交流哈。一会儿呢，我们要把侧重点呢再转到寒假当中。我们说了寒假的系列节目，肯定，我们要说说这整个寒假期间，我们的孩子和家长在这个学习的问题上，或者一些其他的事情上，是听之任之，还是呢？我自己来做主。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交流您的观点啊，您的看法。 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是我们的家有儿女寒假家教特别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孩子的成长。寒假也马上就要到了，就像刚才李先生说的哈，既是这个家长有些担心的，有些焦虑，同时也可能是孩子们会心存焦虑的一段时间哈，不单单是放松哈。那么这段时间其实也是和孩子交流的更多，而且呢在家庭教育方面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的一个大好时机。如果我们的家长呢能够抓起来把这段时间，那您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大家？这段时间尤其是寒假哈，又过春节呀，什么其实活动还是挺丰富的。 我特别感谢咱们教育面对面节目能够把寒假这个专题节目啊做得这么早啊，因为确实有些事情我们要提前去想去规划。我认为寒假呢应该寒假也好暑假也好，它实际上呢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说我们要把它的从宏观上讲把它安排好。我认为需要做这么几件事情，重中之重，重中之重的事情是要夯实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 对 对， 亲子关系太重要，没有亲子关系你什么家庭教育都谈不到。 刚才您说了，就像寄宿那个孩子跟家长没有交流，家长也无从了解他， 就是那么多的寒暑假都回家了，他们都在干什么，是吧？你就很奇怪了，这就，那么也就是我们要认识到，你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你要有一个亲子关系做基础，你才能施教。那么为什么要寒暑假来提这个亲子关系，夯实亲子关系好时机呢？因为这时候你们密切接触了，你也有时间，原来可能也接触，天天比如走读生他也见面，但是你不可能就是在繁重的学业的情况下你去考虑很多别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寒假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意识的拿出一些精力去跟孩子进行深度的心灵的沟通，有的时候甚至你得做点妥协啊。你这寒假真的很难过呀，尤其是高三初三的这个家长，他看见孩子只要一玩一拿手机，他疯了似的，但是他又不敢爆发。 那您说的这个和孩子做的沟通，指的是哪方面的沟通？那妥协又在哪些地方呢？ 其实呢这个沟通是各个方面都要沟通，这个只要做节目一两期两三期都说不完。 没关系，我们 我 下周接着说。 可以啊，那个下次不行我建议咱就说说，好好说这亲子关系啊，什么事儿都可以聊。什么事儿都可以聊，这样才像个人，才像个家庭成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就了解了。 方式方法上呢？ 方法上首先就是要倾听啊。你要听孩子的意见呢，而不是灌输，你要首先要听他啊，然后呀你要理解他啊，理解他，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一些问题啊，去想一些问题，这是最重要的方法。方法我们也不能展开了，因为我专门有一个讲座是讲这个沟通的，那三个小时。好，那么除了夯实亲子关系之外，第二个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跟孩子呀聊一聊，制定好，起码是心里想清楚我们的发展规划。这个发展规划它实际上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包括学业方面的，你首先你寒假你得有个学习计划吧，对吧？得有个学习计划，然后我以后开学以后怎么办啊？我下一个学期怎么办啊？这些东西你都要有个考虑，这是学业的。另外以后的志愿呢，就是你的中高考的志愿啊，小升初的志愿，这个要引导孩子聊， 就是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去想了， 去想，而且跟孩子去交流。 嗯， 聊不了咱家的，一聊就急，咱聊别人的都行，也要让孩子想这个事儿。现在我们仍然有一批家长就是认为志愿问题是高考之后的事情，这个实在是跟不上时代了，实在是跟不上时代，真替他着急。甚至将来要怎么谋生，我怎么立足，这些都是人生发展。就别老盯着写作业啊，我们很多家长你不用催他，他肯定会着急孩子写作业的，但是孩子的将来的志愿怎么立足，从事什么职业，越早谈越没坏处啊。 所以说家长应该就是站得更高一点哈，然后别是平面的去想问题，更高一点去想。 所以我搞过一个，就是我在我暑电群搞了好多语音小讲座，我就是讲有大格局才有好未来。一定是这样的，得要有格局有视野啊。第三个事儿，我认为寒假中应该做的就是说什么，处理好孩子的一些生活事务， 他作为一个大活人，他有一些生活事务，小到配眼镜啊，啊，是吧？是不是有些病该去看一看啊？或者说买点什么衣服串串门啊？跟那个同学要干点什么呀？这都是他的生活事务。你可能觉得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别想着还跟学同学看场电影，这对他来讲可能是个大事儿。你要让他安排，要不然他的生活状态是乱七八糟的。 嗯， 他也不踏心，他就不像个人。那人就要生活。 嗯， 是吧？这个道理好理解啊，关键是我们家长得舍得让孩子去做，得给孩子这个时间啊。其实我这么说也是让咱家长呢，就是别在这方面焦虑啊。第四一个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允许孩子适当放松，放松也是提分的手段啊。我有一个讲座专门是讲适当放松提分数，你不能老让他绷得太紧。所以如当我们把处理好生活事务，把放松当成一种提分手段的时候，我们家长呢，实际上焦虑就会大大的减低。 嗯 啊，孩子跟你也会亲密，啊，看起来是个妥协，实际上有可能是生活的必须，或者是你这个家庭的亲子关系的必须。 那也就是说，刚才您说的，还要有一些妥协，其实是要让在这个寒假期间，我们的孩子有一些属于在纯粹的书本学习之外的时间要给他。 对的，因为什么呢？一方面书本知识，也就是说高分啊，不完全来自书本 知识。 哎，另外呢，第二一个角度呢，就是说为了保证他的状态，他一定要像人一样的去活着，他也需要休闲，也需要放松啊。所以在暑这个寒假的时候，你应该允许他这样去做啊，这磨刀不误砍柴工。为什么我说妥协是指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老想，你看人家那个孩子为什么啊，把这个放假当成第二种学习时期啊，第二种学习形态，然后比平时学的还厉害，那不行啊，您的孩子不是啊，您的孩子不是的话，你尤其是大一点的中学生了，你无法把他变成像人家那么努力学习的孩子。那在这种情况下，没办法，您就自己啊妥协一点。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确实这样，人家那种学习模式，也许人孩子觉得快乐，人不觉得枯燥，放您家孩子可能就不行。您让他去看一场电影，明准就从电影当中他学到了好些东西。 对对，这看您引导。关键是什么？不管怎么施教，他的前提是我们一定要跟孩子尽可能少冲突。 嗯 啊，那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家长是理解的。好多家长跟我说，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说话，不敢招他呀，这小祖宗。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呢，你又要把在和谐的这个前提下，你又要跟他怎么样呢？就是又要引导他啊，又要引导他，这个劲儿挺难拿的。如果你的基础打得不好的话，你这个劲儿越来越难拿，到了高三更难受。 所以说我们的寒假家教特别节目呢提前就开始了，也希望家长有一个思想准备，估计下下周这个寒假马上开始了之后，您心里也就有点谱了哈。我们在这儿也给您通过各种的这个方式方法提前的预热。好，那也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下周一我们的家有儿女当中呢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夯实亲子关系。 好，下周见。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在明天啊，我们节目当中的话题呢是中小学生的体育课考核更新，意志力表现纳入体育课的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明天的这个话题。当然教育面对面节目呢今天还在继续啊，那么在下一时段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品读经典系列节目。今天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块儿来品读《大道之行也》，也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是杨洋，教育面对面，家有儿女每周一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同时，您有好的思路和想法，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好，那么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已经不明白你的想法。你眼中的牵挂，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

古外户而不避，是谓大同。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的经典诵读《大道之行也》。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详细解析《大道之行也》。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佳教师，并于2007年和2009年分获师评网最佳教授和全国魅力教授。2011年首登百家讲坛录制系列节目《春秋五霸》。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史、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主要著作有《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西读》《诗经新注》《现代新儒家传》等《诗经研究专著》及《中国文化概论》。 大家好，我们下面一起来学习和欣赏儒家的一段铭文，所谓《大道之行也》。这段文字选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记》里边有一篇叫《礼运》，《礼运》开头一段就是这段文字。当然，这种选文删掉了一个开头。这个开头是写的什么呢？写了一次孔子啊，参加一次活动，什么活动呢？这个活动叫诈宾，就是古代传说呀，从尧舜时期就是夷其时开始有了一个节日，什么节日呢？实际上我们说宽泛的说就是过年，到了年终岁尾大祭什么，要大祭群神，内祭祭自己的祖先神，外祭祭天地百神。那么天地百神呢，其中所谓的诈祭啊，就是要把这种跟农事相关的，就是帮助农耕生产的啊，这样一个诸多的这种神物一块请过来，然后对他们予以回报，所以又叫报赛。那么这个祭祀要请客吃饭，所以孔子是作为诈作为宾参加了一次这样的宴会。在有些文献中孔子说，他说我看就是在诈宾当中举行典礼的时候，人民的这种啊，民众对这个典礼的这种恭恭敬敬这种态度，他说我觉得恢复王道不难。这是在其他文献里这么讲。那么这篇文献讲什么？这篇文献就讲孔子参加完了这个祭祀以后，然后来到了鲁国的什么，鲁国的那个城台上看，一边看一边感叹。感叹什么呢？他说三代啊，就是过去那个美好的王道的时代，那个天下为公的这个时代，那个情形我是赶不上了。然后他的学生就是谁呢？子游叫颜衍，然后就问说，老师你说什么意思呢？说三代之英是什么呢？你没有赶上。孔子说，这就说了下边这段文字。下面那段文字讲就讲了，我们来看这段文字我们来看，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什么叫天下为公？实际上下边就是对天下为公的一个阐释。我们知道中庸里边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祖述尧舜为什么把尧舜看得那么高？就是因为他们是天下为公的。具体表现，传贤不传子，传给了舜，舜也有后代，但是他传给了禹。注意，我们今天理解这个现象，我们有不同的理解。尧舜禅让，它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是那个时代决定的这么一种禅让现象。可是，在儒家，他看这就是贤王，这就是所谓三代之王的英明伟大之处。好，接着下面选贤。举能，这个举字儿，六国时期啊，我们现在随着考古发现，我们发现了很多器物上的文字，这两手托着个什么，就是禹。实际上我们说繁体字这个举上半部分就是禹，实际上后来我们又加了下边这部分呢，它是个后起现象在有些我们看到在六国时期的文字，就是春秋战国，就是战国时期的文字，我们看到禹就读举，就是在说举。但是在清代我们也看到一些本子不这么讲了，他是怎么说呢清代的一些本子怎么说呢？就说选什么，选贤禹能，也就是选的对象是贤， 和能，但是那个句那样解释不太好，但是有这样的解释，我们说就干脆选贤跟什么举能是个并列结构啊，两个动宾并列，注意上贤思想。儒家实际上在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思想体系当中，他有一种贤人政治的这样一种基本的理念。国家，周家的国家，你周王朝、周文王、周武王打天下不要紧，江山是你们的就是你们的，万事往下传，但是治理天下要交给贤人，这就是所谓选贤思想。上贤，墨家也有上贤思想，里边他们两家有不同，但是都讲究要贤明的人来治国啊。你像在荀子里边有人问啊，说荀子帝王如何治国，荀子说儒家从来不讲帝王治国，说帝王干什么，帝王修身，谁来治国，贤人来治国啊。这里边有很多的考虑，他实际上根据了很多的政治实践一些经验啊，这就是选贤举能。那么接着就是讲信修睦，大家都要讲啊，都要讲什么，都要讲忠信，都要说话算话啊，不能说为了个人利益就抛弃信义。孔子说大车无泥，小车无月，一个人不讲信用，儒家就讲讲信修睦，睦和睦，大家和睦相处。这个什么叫和睦相处，就需要什么，克制我们那个脾气，相忍为高啊，谁稍微踩了一下脚然后出口就不逊，谁碰了一下还手就打，注意这绝对没有和睦啊。儒家修身讲什么，儒家修身主要是先把你这个坏脾气能不能克制，克己呀，先克制欲望，要克制坏脾气也要克制。孔子说颜渊好学，怎么好学，说读书多，不是，不贰过，不迁怒，不迁怒就是能够控制自己情绪。所以讲信修睦，所以人怎么样呢，就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注意这两个，这就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儒家的仁爱思想它怎么讲呢，我们注意，我们这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由父母造就的现实，也是父母把我们养大的，所以先要爱父母，爱兄弟，爱邻里，爱朋友，注意把这个感情推出去。所以他是从什么由本之爱，就是从已经爱父母开始，就是做孝子开始，然后做好公民往外推。所以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是儒家仁爱的一个特点。他和基督教的博爱和墨家的兼爱相比，他有不同就在这儿。而且儒家认为这是有本的，有根本的。反过来说，一个人你不爱父母你去爱别人一定是假的。当年齐桓公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以牙把自己儿子蒸了以后给齐桓公吃，齐桓公说哎呦好感动啊，他好爱我呀。管仲就说他连儿子都不爱，他爱你一定是有目的。哎，这也是中国人思维的一个方式。所以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所以这种文字啊，我们应该多畅扬，不单亲其亲，自己的亲人是亲人，不是亲人也应该是亲人啊。这就是一个社会要和睦需要点这样的情怀。贤能在位，每个人讲信修睦，互相亲爱，这样的话老人有忠啊，老人养老送终，壮者青壮年应该各有职业啊，哎，大学毕业了以后找到工作安居乐业嘛啊，没有事业一个人就算完了，就等于被这个社会啊排挤了，所以这不是小事儿，所以要讲究人人要有工作。那么幼有所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年少的人啊，社会要培养他们，要让他们健康成长。接着就是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类不是动物，我们在新疆看到那个野驴，发现一只野驴有了疾病以后把它踢出去，为什么，因为它的味儿会招引来狼，那也是为了群体的利益。但是我们人类不是，我们不是动物，所以对人类的弱势群体，我们都是同等的人类，这就包括什么鳏寡孤独废疾，我们都应该妥善的养起来，这是人类的尊严，涉及到我们做人的尊严。所谓鳏 就是老而无妻，孤独老头子，叫官，叫官夫。这个尧典里说有官在下啊，啊，指这个官夫。寡，老而无夫，孤，孤儿，独，哎，无依无靠，也有小孩，也有成年。废疾就是指伤残，这种天生的或者后天的这种伤残现象，这些现象社会都有责任养起来，让他们享有和我们平常人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待遇，不但在物质上不能匮乏他们，在人格上也不能歧视他们，这就是人这点尊严所在。另外，男有份啊，男的都有各自的本分，各自的承担，女子有归，所谓有归就是有归宿，有家。有的文献也叫男有室，女有家，啊，这个社会每个人各得其分。诸位，看起来很简单，不容易。像有些国家，所谓发达国家，百分之几的失业率，那么高居不下。注意，就没有做到男有份，也没有做到啊壮有所用，这个社会就会产生很多的麻烦和不稳定。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篇儒家经典中的每一个字都有理有利地诠释着礼义之威严，生活之精髓。他对君臣之间、男女之间、长幼之间礼仪人伦的探讨，无不体现着仁爱精神、平等精神。千年古意的儒家经典中对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的理解和论述，依然值得现在的我们去学习。那么这篇文章对礼的认识还有哪些呢？ 接着，对待财富应该是什么态度呢？对待财富是货，物其弃于地也。对于这种财富，所有的这个物质东西，我们只是怕它，或者说，不高兴。不高兴是什么？被丢弃了。但是，它不必一定要藏在我家，是我的私有财产。注意，以公心天下为公，就是以公心对待财富。大家都注意，这就是有一个问题，大家都以公心对待财富。财富也就无所谓公私了。接着，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种力气，人人都嫌自己，都觉得自己出力不够，这事应该我来做，应该我来做，倒不是啊，无利不起早这么一种心态。我做了以后就要拿报酬，不是，就是人人都愿意啊，都愿意多出力。这样的话，人人都做到这一点，诸位，谋必而不兴。谋在这可不是谋划、谋略、战略，不是，是指那种尔虞我诈的心思。弊就是官弊，实际上就是没有了，也就兴不起来了。盗窃乱贼而不作，盗窃乱贼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指这个偷摸抢啊、坑蒙拐骗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也就没有了。这样的话呢，会达到一种社会的整体安详，是什么？户，外户而不弊。外边的门，院子的门啊，有房门，院子的门，户就是门。论语中说，谁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谁又走路不走门呢？什么事不得讲个道理呢？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外户而不弊，就注意是谓大同。大同是什么？就大和，同在这儿，和的意思，大圆满。这段文字实际上是什么？注意，这是中国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对未来人类应该处在一个什么状况是至善至美的提出这样一个理想，所谓大同理想。而大同理想的核心，天下为公。注意，这是个理想。这段文字，注意，你说文字有多漂亮？不漂亮啊，没有，它没有太讲究文采，但是因为他所道出的内容，说实在的，是每一个人都什么都期望的，啊，都欣欣然的向往之的，所以他有一种什么理想主义的美学色彩。他既有一种不用煽动你而既有的一种感染力，这是他的大的地方。这是一个民族最高理想，他是以人群为单位提出的一个最高理想。要注意，我们来看看这个最高理想，我们来分析它。第一点，走向至善至美的境地，注意，不是靠发展生产，而是靠什么？提高每个人的道德水准。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道德的进路。但是在古代，注意，这个理想它实际上是建立在每个人的觉悟之上的。所以儒家提出这种思想，注意它有一个特征，我们叫它什么？叫它道德理想主义。另外，怎么达到最高理想，它实际上主要有赖于民众的觉悟。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做到这种大同理想的实现，怎么办？要靠教化和启发。所以儒家最注意，儒家治国论里边有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教化民众。 以一颗公心面对财富，以一颗责任心、平常心来面对劳动，这也是儒家思想教给我们的礼义人伦。孔子认为，只有用公心面对天下、面对自身，才能维持社会的安定，才能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标。儒家举起了一面道德理想主义大旗，这面大旗一直指向着礼义的终极目标。那么这篇文章对后人的思想还有哪些影响呢？ 说到这儿，我们就说这段文字是一个民族我们的先师们先圣们描写出来的一个诱人的至善至美的境地。那么如何达到它？儒家提出来要进行教化，要先觉觉后觉，要兴礼乐，要教化民众，提高觉悟。这种东西注意，这个大同思想，刚才我们说它，因为它是至善至美的，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思路，注意它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我们就好分析了。它决定了什么？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的走向以及努力的方式。所以要实现这个理想，注意看了吗？选大量的选儒生过来。为什么？因为这个理想是儒家提出来的，而教化民众的思想也是儒家的。这就有很多有趣味的，就是文治天下。这叫我们看一些外国人写历史，说很奇怪，就看中国历史，说为什么那些武官在文人面前那么觉得自己矮三截子啊，矮半截子。注意这里边渊源古老，因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是个文治的国家，就是要把儒家的理想贯彻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去。所以汉帝国就尊经学，他们把孔子视为什么？立法者。既然是立法者，那就叫照做。这些是我们了解，我们说这段文字是我们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命门。因为它涉及到什么？它涉及到这个人群设定它未来的这种走向，我们往哪儿努力，我们怎么，也就决定了我们怎么努力。文治天下的内涵是什么？就是要不断的教化民众，提高大家的思想水准，带到三王，带到尧舜时期，到一旦到了那个时候要封王，挨家挨户封，比无可封，不用选。那个至善至美的境地怎么达到？所以我们不断的在朝那儿努力，不断在朝那儿努力。你也同时可以了解，我们中国农耕社会真正啊，国家把精力投身到发展生产，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求这方面，在古代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但是它绝对不是全方位的啊，把所有的重心压在这儿了，都源于这篇跟这篇文字有关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你不论赞同他还是不赞同他，都要对他有深入的了解。而且像这种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像这种思想在今天没有失去价值。我们不能每个人都跟猪八戒似的啊，一有事就回高老庄找高小姐啊，常这个取经大业经常忘在脑后啊，像富与中农，上看人的老婆，下看人的两只鞋。我们应该有一种民胞物语，关爱别人。这个关爱别人，注意，说说不管用，得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拿出那份宽仁，拿出那份体谅别人的心思，这样的话就能做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啊，如果那样做的话，我们这个社会，恶性事件就少了。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可能从总体方向说，我们相信这种理想，我们遵守这种理想去走，未必给国家带来有多大的进步，这个历史上实际上已经证明了这种理想非常难的实现，它是很困难的，会出好多的毛病。但是这段文字里边有些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缺少的。我想这也是现代的选家们把它列入我们的中学教科书里边的一个原因吧。好，关于这篇文章